组建的相关事宜。塔利班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已经超过一星期，新政府组建进程受到各方关注。当地传媒引述一些阿富汗政治领袖说，虽然近日会见一些塔利班成员，但至今仲未对政府组建具体细节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时亦都是仍然有部分的阿富汗政治领袖批评目前进行的协商不够广泛，缺乏包容性。塔利班发言人又说，阿盖达组织在阿富汗并不存在，双方没有任何关系。另外，塔利班和美国等各方的谈判仍在进行。七国集团将会在星期二举行视像峰会，轮任主席国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会议将会讨论阿富汗危机。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总统拜登亦都将会参与会议，讨论包括为阿富汗难民提供人道援助等。路透社引述一名英国官员说，若果塔利班侵犯人权并容许阿富汗成为武装分子的避难所，会推动七国集团对阿富汗实施经济制裁并停止提供援助。但有西方外交官员说，难以通过即时的制裁向塔利班施压。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批评西方国家先将未取得签证的阿富汗难民安置到邻近的中亚国家，忧虑恐怖分子以难民身份作掩护，以寻求庇护为借口潜入俄罗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1， 日元 109.86，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282， 人民币 6.502，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297 点，升284 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7.5美元，卖出1,779.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朝早八点，热带风暴奥麦斯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太子道东啊。咁由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咧有反货车嘅交通意外啦。咁路面嗰三条线咧，1、2、3线咧都封咗噶。咁其实咧就未算系全封啊，因为咧啲车咧可以喺翻入油站嗰条路咧转翻出去太子道东啊。咁但系虽然话可以行得啦，咁都系唔好行啊，因为咧非常之挤塞。而家有两段车龙噶，一段车龙咧就喺界限街。你諗下，由太子道東塞到去界限街近書院道，另外一邊嘅亞加路街嘅車龍呢就係近路明道㗎。咁所以而家運輸處呢就叫我哋駕駛人士呢就改行呢，點樣行法呢，就係行經九龍城迴旋處啦，行經九龍城迴旋處、碼頭涌道、碼頭圍道、天光道、亞加路街天橋，再出返太子道東。咁咁樣改行呢，咁你可能問點解又出返太子道東啦。咁因為太子道東呢過咗油站，前面嗰路段呢係正常㗎。太子道東過咗油站，前面嗰段呢係正常㗎。咁我再講多次，運輸處呢教揸車朋友點樣行啦。去觀塘嘅朋友可以呢考虑啦，改行九龙城回旋处、码头涌道、码头围道、天光道，喺亚加路街天桥啦，最尾嗰句啊，亚加路街天桥就出翻去太子道东噶。咁啊，揸车朋友咧塞紧车咧，就忍耐下啦。再讲多次嘅意外位置，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由於有反貨車嘅交通意外啦，路面三條線封曬噶。咁而一啲車咧，就係喺入翻油站嗰條路咧，就轉翻出去太子道東。咁而家前往觀塘嘅駕駛人士咧，運輸處就教你啦，改行九龍城迴旋處、碼頭涌道、碼頭圍道、天光道、亞加路街天橋，出翻太子道東。咁原因咧就係因為太子道東過咗油站，前面嗰段咧就係正常嘅。咁雖然話太子道東去觀塘有 反货柜车啦。咁但系而家反方向咧，由于啲车咧都睇翻反方向嘅意外啊，咁所以太子道西去旺角都系挤塞噶。而家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都系挤塞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一段，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嘅，咁就系太子道西去旺角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都塞车噶，咁啊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咁所以揸车朋友经过嗰时咧，尽量都唔好话望住啦吓，咁因为小心啊自己嘅方向嘅意外发生嘅会。咁再嘅另外啦，咁有中交通意外啦，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的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就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咁今朝早嘅车龙都几长啊！呢个时间咧就已经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过海，由于受山谷道的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龙尾就在世界花园，大老山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再提多次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由于有反货车嘅意外啦，路面三条线都封晒，咁而家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亚皆老街嘅车辆咧，车龙就排到去路明道噶啦，咁反方向咧而家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咁市民咧都可以考虑使用铁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八月二十三号上昼十点。 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今届东京残奥会，港队奖牌大热之一余翠儿再度出战轮椅剑击项目。余翠儿在雅典、北京、伦敦和里约残奥会四届共赢得七金三银一铜的骄人成绩。今次角逐女子 A 级花剑和重剑个人赛，可不可以再搭颁奖台呢？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23日，大埔广福道车祸一死九伤，的士司机被捕。 政府与菲律宾、印尼商讨持认可疫苗证明佣工来港安排，可望本周达成共识。 新增五宗输入个案，荃湾宝石大厦一座需强检。 北约称过去七日最少二十人在喀布尔机场一带混乱中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嘅朝早啊，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菲傭嘅外傭啊呢啲問題啊，因為咧菲律賓嘅航班咧，其實喺今年嘅四月咧就係被禁止嚟到香港啦，咁所以好多嘅外傭，包括菲傭咧，都係冇辦法咧係嚟到香港咧係工作嘅。咁見到咧菲律賓勞工及就業部嘅部長咧，尋日就宣布就話咧，香港政府已經係同意咗咧，下個禮拜一 一，即係30号起咧，就俾一啲已經接種咗新冠疫苗嘅菲佣咧嚟到香港咧係可以做嘢嘅。咁但係咧就要有個認證，個認證就係話呢一啲嘅疫苗咧就係要係由菲律賓檢疫局係發出嘅呢一啲嘅接種證明。咁就預計有3000名嘅菲佣咧係可以受惠嘅。嗱，香港方面又點咧？香港方面勞工處就話冇正面嘅回應啦。咁就重申咧就話香港政府同菲律賓啦，以及係印尼駐港總領事館咧，係就住確認當地嘅接種疫苗記錄嘅真確性咧嘅討論係進展良好嘅。咁就話可望咧喺今個禮拜咧就可以達成共識之後咧，再公布一啲安排。如果真係落實嘅話，對於喺成個外佣嘅市場啊，而家有時都話即係供應咧追唔到嗰個需求啦，咁所以都話一啲外佣嘅人工都高咗嘅，會唔會咧喺呢個供應上咧可以舒緩到一啲咧，幫到幾多咧？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亦都欢迎各位嘅观众听众打嚟1872311。早晨啊，陈东峰。 系，早晨，早晨。 陈东峰，头先讲到呢个新措施如果落实嘅话咧，就话有3000个嘅菲佣就可以受惠。呢、這个系咪就已经系等于全部喺菲律宾打咗疫苗又可以嚟香港做嘢嘅人数嚟噶啦，包括晒噶啦？ 应该就系、是，不过佢呢个估计嘅数字咧，就同我哋业界估计数字咧有少少落差啦。 嗯。 我哋估計咧就大概有4000到4500个左右啦。 嗯， 咁佢就估計3000零，因為咧如果照我哋照嗰、那個入境處喺八月頭發放嘅嗰個外佣數字咧、嗯，就有4月至8月頭咧，就嗰個外佣淨係菲律賓嘅外佣咧就跌咗5000几个嘅。 嗯， 咁當然5000几个就唔係全部都係呢個滯留嘅工人啦。有一部分是屬於嗰啲自然流失的工人， 或、okay. 者譬如翻去結婚、身體狀況、家庭狀況等等啦。 嗯，咁如果呢班嘅傭工嚟到香港，可以即係幫到成個即係香港嘅外佣市場舒緩到幾多咧？因為成日都話唔夠嘛，呢段時間亦都話有啲人工可能會炒高咗啊、貴咗咁，呢啲又可以舒緩到幾多咧？ 如果佢開放咧，除咗呢個菲律賓工人，當然亦都印尼工人，我相信亦都會同時係入嚟啦。咁、 嗯、 就對嗰個市場嘅供應咧有一個比較大嘅幫助，因為咧都成3-4个月係冇新血，我成日強調係冇新血幫助提供入嚟香港啦。咁、 嗯、 就希望可以改善嗰個供求嘅關係。 但而家話即係冇新血咧，希望可以改善到咧。但我想知道，以你了解咧，喺即係政府咧同埋菲律賓啊或者印尼當局傾嗰陣咧，有冇話而家係點樣證明佢嗰啲嘅疫苗接種記錄嘅記錄嗰個真偽？因為之前一路話傾緊呢一樣嘢噶嘛，嚟緊係咪有一啲嘅針卡啊，定係會點樣咧？針卡上面係有啲乜嘢資料係可以幫助核實啊咁樣噶啦？ 嗱，照我哋所知咧，即係話政府就要求佢呢啲針卡咧係要具備至少兩方面比較詳細嘅資料，一方面就係嗰個接種者本身嘅個人資料啦，譬如佢姓名、年齡啊、身份證啊或者護照號碼諸如此類啦。咁、 嗯、 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嗰個接種嗰個疫苗嘅品種嘅資料啦。咁就菲律賓咧就係、是、即係領事館同菲律賓政府協商之後咧，就由菲律賓衞生部下屬嘅嗰個叫做 Bureau of Quarantine。 嗯， 就嗰、那個就製咗一張卡出嚟，咁呢張卡咧就我哋都有睇過佢嗰個範本，就大致上係符合呢個要求。 係， 咁就應該就係可以符合到香港政府嗰個要求啦。 嗯，即係要所謂做到偽造，應該都唔會咁容易做到，係咪咧？ 應該就唔容易啦，因為咧佢係照我哋所知，佢就即係話。當地的衛生機構打完針、接種完之後就將接種者的資料就上載去那個衛生部的網站，衛生部的網站再跟那個接種者呢是親身核對之後呢、才會在個網站發出這張證書的。 嗯，我見話而家即係喺菲律賓打疫苗嘅人要攞到就係話菲律賓檢疫局發出嗰啲嘅接種證明，但有冇啲菲佣本身可能喺其他地方係普通可能一間診所度打針，可能係冇呢一啲嘅菲律賓檢疫局發嘅接種證明嘅，咁點算咧？佢哋可以點樣攞到呢啲證明，從而再嚟到香港工作咧？有冇方法嘅咧？ 啊，這個就正正而家嘅困局啊。因為咧，而家就所有人全部都係喺各地唔同嘅地方政府去接種啦。咁接種咗咧，理論上佢哋已經有當地政府發出嘅，都係一樣有針卡啦。咁而家咧就係、是、將呢啲針卡就要拎到去中央政府衛生部嗰度去核實咗之後咧，先至可以發出呢張證書。所以個困局就係、是。好多人呢而家係接種完成呢，但係就排緊隊等發出呢張統一嘅黃卡，佢哋叫黃卡啦，因為嗰張卡係黃色嘅黃卡。咁就造成好多工人而家調返轉呢，就話淨係為咗攞黃卡都隨時等一兩個月嘅。 OK， 即係可能呢3000人就算合資格，要慢慢要轉換返攞返嗰個認證都要啲時間啦。另外我就見呢就話就算有啲即係人士合資格啦，打曬疫苗啦，可以返嚟香港啦，呢一啲嘅外佣係咪以你所知都係一次過可以，頭先話要排隊，但係就算合資格排曬隊嘅話，係咪喺個航班方面都可以係配合到呢？或者以你所知有冇配額話限住佢哋每日嘅一個呢啲打曬針嘅外佣可以嚟香港嘅？ 嗱，個航班咧就當然喺而家呢一刻就大部分嘅航班都未正常開放啊，所以好多航班係即係話有啲一個星期一班，有啲直頭唔開。咁當然啦，希望當有生意有乘客，航班會開放咧。呢、這個我哋就唔係太擔心，反而一個比較擔心就係話，而家政府就話咧有機會係揾一至兩間酒店嚟安置呢一批有外地進入嘅工人。咁呢個我哋就唔知佢，因為到而家呢一刻都未揾到未公布酒店嘅名單，亦都唔知揾幾多個酒店嘅嗰、那個房間數目。因為呢根據一個初步嘅估計，就一個工人要隔離21日，咁所以呢換言之兩間酒店房間每一個月最多只可以招呼3個工人。咁所以呢嗰、那個酒店房間如果唔夠呢唔好話淨係3000，因為如果再加埋印尼嗰5000-6000呢，你淨係嗰個排隊就有排啦。 所以你覺得譬如要應付呢3000個可以合資格嚟到香港嘅菲律賓嘅工人嚟講啦，你覺得要起碼喺個檢疫酒店嘅房間數量要提供到幾多先可以快啲清到條隊呢？ 如果我覺得即至少都要800至1000個房間，先至可以比較快嚟到接待呢一批嘅新嘅工人。 800至1000個可能都唔止一兩間酒店，可能有係嘛？ 係啦，所以佢話一至兩間咧，就令到我哋都相當之擔心啊。 又擔唔擔心？反而可能係一至兩間度做曬呢一啲接待，譬如菲律賓外佣啦，或者印尼嘅外佣嘅呢啲檢疫嘅時候，反而嗰個爆發機會又大啊！又如果喺呢啲酒店一旦爆發咗嘅時候，又可能停咗佢哋唔能夠嚟香港，擔唔擔心有可能咁嘅情況咧？又 呢個係有呢、這個就反而我哋唔係太過擔心，因為咧而家就即係過往一年啊，過往一年就2020年嘅7月到而家一路實行嘅呢個檢疫制度呢，大致上嗰個出現問題就比較少，即係話透過房間房間之間傳播呢就唔係太大。咁就 係 啦，嗰個呢個問題我哋就唔係太過擔心。 好啊，頭先講咗好多菲律賓嘅情況，不如都講少而家印尼嗰個進度係點呢？有冇好似菲律賓咁有曬啲中央提供嘅針卡啊等等咁㗎？ 係啦，嗱，印尼咧就我哋見到嘅都係由衛生部統一去發放一個網站去統一去處理呢個疫苗接種嘅相關資料啦。咁大致上個運作咧都係一樣，就係地方政府打完嗰、那個接種完成之後咧，就將啲疫苗者同埋嗰個接種疫苗嘅人咧，就全部上載上去。咁佢哋根據佢哋講就話，佢一上載上去之後咧，就嗰個接種者就會即時喺手機度收到一張二維碼啦。咁就憑呢個二維碼咧，就可以上去嗰個網站咧去 log in 咗之後咧，就可以列印嗰個疫苗證書。相對咧係比較流暢嘅。 OK， 好啊，唔该晒陈东峰同我哋讲到有关于即系菲律宾同埋印尼嘅外佣啦，睇下而家系咪真系有机会啦。讲到话30号可以俾一啲已接种新冠疫苗嘅菲佣，而家讲到菲佣就可以嚟香港，就话有3000名嘅菲佣受惠。你又点睇咧？1872311会唔会都系雇主而家呢段时间都等紧工人嚟香港咁啊，帮佢哋手咁，但系可能都因为个供应问题有影响咧，或者你自己点睇呢个政策？1872311。另外又请一位嘉宾咯，讲到如果从一个嘅风险角度睇，又点睇咧？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其恩医生。头先讲到话，菲律宾嗰方面啦，就话一啲打咗新冠疫苗嘅菲佣啦，嚟紧就可以嚟香港做嘢。咁但系佢哋都有个叫做菲律宾检疫局咧，系发一啲嘅接种证明嘅。而家就话预3000个菲佣受惠啦。对于香港嚟讲，你觉得嗰个风险大唔大？即系始终菲律宾都系一个高风险啊，亦都有一个变种病毒爆发嘅地方。 嗱，我谂其实今次个做法咧，咁当然两地政府就系经过审慎去考虑啦。 嗯。 咁同埋咧就输出嘅菲佣咧都系接种咗疫苗嘅，佢要有即系针卡啊等等。咁同埋佢嚟到香港之後，佢都仲要進行呢、這個強制隔離檢疫，同埋要做一個核酸嘅檢測，即係按住我哋香港既定嘅程序指引咧，一定要反覆咁樣去做嗰個病毒檢測。咁、所以如果佢真係過曬咁多關的話咧，咁其實我覺得個風險係有限嘅對個社區。咁、反而就話我哋點樣去做好喺酒店內嗰、那個控制嗰個風險啦，咁即係無論係嗰、那個即係酒店個硬件啊，同埋佢個通風系統啊、抽氣系統啊、過濾系統啊，等等，咁同埋即係酒店嘅員工係咪打曬針啦？酒店嘅員工係進行呢個採樣測試嘅時候係咪依足一個指引啦？同埋嗰個。即係我哋講緊嗰個潔淨嘅情況啊，等等。咁所以變相咧，就我自己希望政府咧行依個程序嘅時候，即係容許外佣嚟到香港嘅時候咧，我諗最初就一定要係循序漸進，唔好一下子係即係嗰、那個嗰、那個數目咧係我哋未能夠承受。我講緊未能承受就係講緊就係酒店房間嗰部分啦。咁我諗一定要係好清晰究竟係邊幾間指定嘅酒店係做呢樣嘢。咁同埋就個quota 個配額咧，即係千祈唔好係 overwhelm， 即係唔好即係令到係太過令到嗰個酒店嘅壓力係太負荷太大。 OK， 咁所以我諗呢部分咧，即係我諗即係一定要做得好啦。 但你自己贊唔贊成用譬如一兩間嘅酒店做檢疫啦，係檢疫曬呢一堆外佣嚟翻嚟香港可以做檢疫嗰段時間，一兩間嗰個數量上夠唔夠咧？萬一如果呢啲酒店爆發嘅時候又嗰、那個風險又點咧？你又點睇咧？會唔會係？呢啲酒店係咪真係專做一啲譬如嚟自菲律賓啊或者印尼嘅外佣好啲，定係嚟自高風險，大家都係嚟自高風險地區啦，都可以擺埋一齊好啲咧？ 我諗其實最緊要個字眼咧就係集中處理，同埋咧係一啲指定。咁至於係咪一兩間，我覺得政府跟住落嚟可以再商討嘅。因為要視乎嗰、那個即係個配額有幾多啊，等等，然後睇個房間。嗱，點解會話指定會好啲咧？即係如果你譬如你萬一即係發現有一啲嘅個案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做追蹤咧都容易去做，同埋咧調撥資源嗰方面，我哋即係譬如講緊人手去做呢個病毒檢測啊，幫手同埋做嗰個清潔啊，同埋咧巡查啊或者監察住嗰、那個那個酒店嗰個嘅即係設施嗰、那個譬如各樣嘅設施，尤其是抽風系統嘅設施。等等咧，我哋都可以高度集中。咁、 okay. 呢個其實都未上唔係好事嚟。 好啊，曾醫生，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啊，打斷你少少先。特別交通消息就係太子道東往觀塘方向近油站有反貨車嘅交通意外，第一、二線解封，但係第三線仍然係封閉。 仍然是非常擠塞的，龍尾去到界限街近書院道，亞皆老街近天光道，前往觀塘方向的駕駛人士請考慮改經九龍城迴旋處，碼頭涌道、碼頭圍道、天光道、亞皆老街天橋往太子道東，市民亦都可以考慮是用鐵路。另外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橋往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亦都擠塞的，龍尾去到太子道東近彩怡花園，大家留意住這個交通消息。另外想很快都問一下曾醫生，就是現在見到針對之前機場的那位女員工的確診個案，見到機管局都說要求一些特定的群組機場員工，包括一些航空公司職員9月1日起必須接種疫苗，就說不可以有一個醫療豁免。另外國泰都說10月起所有在禁區做事的人士都要是打疫苗等等的，怎麼看這個做法？ 當然歡迎啦，即係我希望佢哋真係可以切實執行啦。只不過係呢個消息係嚟得比較遲。如果能夠早啲的話咧，我諗更加好，因為的而且確咧，喺我哋目前嚟講咧，香港最大最高風險去有機會接觸到呢啲海外翻嚟又帶有病毒嘅人士咧，係喺機場邊境嘅工作人員。咁所以如果喺呢部分咧冇打針的話咧，的而且確風險係大嘅啊。咁所以我希望真係要落實切實執行。咁我諗唔係淨係機場嘅，其實咧喺酒店啊，一啲指定隔離酒店嘅員工啦，同埋咧做檢測服務嘅員工咧，其實都同樣地需要全部人都係要接種。唔應該有一個醫學可以豁免，咁如果真係佢唔適合嘅話， okay. 可能係公眾上要調配。 好啊，好，唔該曬曾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曾醫生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表示，早前受交通意外影响而一度封闭的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的第一和第二线已经解封，至于第三线仍然封闭，现场交通挤塞，车龙有待消散。朝早大约七点，一架货车近富豪东方酒店的时候失事翻侧，司机脚部受伤，受意外影响，现场三条行车线一度封闭。政府表示，昨日在荃湾沙咀道328号宝石大厦第一座列为受限区域，设立临时采样站，并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日凌晨零时之前到采样站进行病毒检测。截至今日凌晨零时，大约57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自朝早大约6点45分起，荃湾指明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在向定名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200户，当中8户在过程中无人应援，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者隔离的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七国集团将会在星期二举行视像峰会，轮任主席国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会议将会讨论阿富汗危机。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总统拜登亦都将会参与会议，讨论包括为阿富汗难民提供人道援助等。路透社引述一名英国官员说，若果塔利班侵犯人权并容许阿富汗成为武装分子的避难所，会推动七国集团对阿富汗实施经济制裁，并停止提供援助。但有西方外交官员说，难以通过即时的制裁向塔利班施压。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批评西方国家先将未取得签证的阿富汗难民安置到邻近的中亚国家，忧虑恐怖分子以难民身份作掩护，以寻求庇护为借口潜入俄罗斯。 瑞典首相勒文宣布将会在11月辞去社会民主党党魁和首相的职务。勒文在年度夏季演讲中说，他已经告知社民党有关辞任的决定，希望为继任者创造最好的条件。根据瑞典的宪法，社民党将会在11月举行的会议上选出新党魁，并由议会确认成为首相。勒文自2014年起担任首相，带领由社民党和环境党组建的少数派政府。瑞典议会今年6月对勒文投下不信任投票之后，他宣布辞职，但最大反对党领袖未能够获得足够支持组建新政府。勒文在7月重新出任首相。瑞典新一届议会选举将会在明年9月举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1， 日元 109.91，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282， 人民币 6.50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326 点，升3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8.66 美元，卖出 1,779.3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油站嘅反货车交通意外系未清理噶，咁但系咧第一二线已经系解封，第三线就仍然系封闭，咁一带咧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咁另一边咧亚皆老街嘅车龙咧好长噶，排到去公主道对出。天光道而家落翻去码头围道方向，跟住龙浦道一段挤塞，龙尾排翻出去九龙城回旋处对出。咁运输处咧就呼吁咧各位驾驶人士去观塘嘅话咧，可以改经九龙城回旋处、码头涌道、码头围道、天光道、亚皆老街天桥啦，同埋太子道东，市民亦都可以考虑咧系使用铁路噶。咁因为呢个事件影响咧，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重复多次，最挤塞的地方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的反货车交通意外未处理好，第一二线仍然是解封，第一二线就已经是解封了，但第三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亚皆老街的车龙非常长，排到去公主道对出。去观塘方向的揸车朋友可以考虑改经九龙城回旋处、码头涌道、码头围道、天光道、亚皆老街天桥、太子道东，市民亦都可以考虑使用铁路的。因为这个事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天光道去返码头围道方向近住龙浦道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第二三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是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第二三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喺西九龙公路咧，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就系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因为受到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 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转翻上去蒲岗村道嘅支路咧挤塞，车龙排到去北雅山花园。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彩虹村。喺新界方面，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慢车，车龙去到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欧阳俊遇到挫折，仲要同车长顶撞，佢会有咩下场呢？ 欧阳俊，输唔可怕，怕嘅系输唔起。我而家以车长嘅身份命令你，取消你策划同无手嘅发射资格。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萧艳萍。 飲管、膠杯、膠叉、外賣盒，全部都是用一陣就變垃圾。今集大家一起收聽怎樣先做到源頭減廢，保護環境。 深夜一點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廣播。今晚重溫的節目是 《地球酷生活》。 2021年8月23日，大埔广福道车祸一死九伤，的士司机被捕。 政府与菲律宾、印尼商讨持认可疫苗证明用工来港安排，可望本周达成共识。 新增五宗输入个案，荃湾宝石大厦一座需强检。 北约称过去七日最少20人在喀布尔机场一带混乱中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讲到有关于外佣供应的问题，最新的讲法见到有报道都话菲律宾劳工与就业部的部长寻日就话，香港政府已经同意了在下个礼拜一起俾一些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的菲佣来香港是做嘢噶，而他哋是要攞到菲律宾检疫局发出的接种证明，而家预计3000个菲佣可以受惠，对于整个香港的外佣市场会帮到几多呢？香港方面见到劳工处的回复就话，即系同菲律賓以及印尼駐港總領事館就住確認當地的接種疫苗記錄的真確性討論是進展良好的，可望在下個星期達成共識之後就公布有關的安排。你又怎麼看？歡迎打你18723111，18723111，會不會你自己本身都是僱主來的呢？講下你的看法18723111。另外就住之前在機場貴賓室做事的一名女員工就是確診了，而這一名的女員工是未有打到疫苗。看到机管局早前就说9月1日起就说一些特定群组的机场员工，包括就是航空公司的职员，处理高风险货物，无可避免地都要跟一些的抵港、转机、过境旅客，以及机组人员有近距离接触的员工，都是要是打这个疫苗的，也都是不接纳有个医疗豁免。国泰航空公司来讲就说10月1日起所有是入到去机场禁区范围做事的国泰驻港员工以及是外判服务供应商都是必须要打这个疫苗的，也都是当日起不再接受用一个检测证明做代替的。对于员工来讲这个新安排他们怎么看呢？会不会真的可能有一些是因为身体理由未必适合打针而他们也都看了医生的了，那会不会有机会令到他们工作上面的岗位都有一些不同呢？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是傾下嘅，有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副主席叶以勒，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講下頭先講到機管局有個九月起有個打針嘅安排啦，所有一啲特定群組嘅機場員工，國泰方面亦都話喺禁區做嘢，十月起啦，就國喺禁區做嘢嘅外判服務供應商等等都要係打咗疫苗嘅。呢一個安排對於你哋嚟講點睇咧？會唔會都覺得係多啲保障定係點啊？覺得 係啊，其實我哋航空業咧，就我哋工會方面咧。一路都是支持疫苗接种的，亦都咧，我哋都是鼓励我哋啲会员啊，同事都去做呢样嘢嘅。咁、其实喺过去一路以嚟咧，我哋都透过唔同渠道啦，包括向政府相关部门或者机场机构咧，都系提出一啲方式，点样去鼓励接种疫苗呢样嘢。咁我哋系支持嘅。咁但系咧，就由于呢个机管局呢个政策咧。我哋就覺得係嚟得太急啦，因為佢一出嘅時候，咁就其實依家都係八月尾啦，咁佢係九月一號就要打第一針。咁、第一咧，其實相對之前喺呢、這個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咧？之前都有一單係類似係機場從業員有接觸到呢個變種病毒。咁嗰個時候亦都係做咗一輪，因為嗰陣時係針對喺停機坪工作嘅員工嘅。咁嗰陣時亦都係要做啲好急咁樣去打疫苗啊，做測試咁。咁已經令到接種嗰個安排咧係有啲混亂噶啦。因為要預約啦，咁你又要一個特定時限去做打針咁樣。咁但係今次。更加加強咗啦，咁就係引申到係好大個層面嘅。依家就唔止係對客噶啦，依家其實講到貨運啦，咁對貨啦，咁啊對行李啦咁樣，咁其實就變咗係成個航空層面都係涉及到噶啦咁樣。咁譬如依家話九月一號要起碼打第一針啦咁樣。咁其實我哋最有個商榷就係話嗰個醫療豁免都係唔認可嘅時候咧，咁我哋擔憂有啲譬如即係頭先你話嗰個有身體問題啦，即係有醫生證明啦，咁或者係有啲我哋都孕婦方面啦，係嘛？咁呢個係咪的確係可以做到呢個接種咧？咁有個商榷嘅。咁另外就係話，咁如果佢真係因為呢啲情況唔能夠接種嘅時候咧，咁點樣安排佢工作呢？係咪咁因為佢又有一個唔明確嘅指示啊，其實包括可能係一啲相關嘅機場機構喺執行上佢哋都唔係咁清楚啦呢樣嘢。 我想知多唔多呢一啲頭先你講話孕婦或者係因為睇下醫生話真係唔適合打針嘅人多唔多㗎？ 其實我哋手頭上，我咁相信連相關機場各大機構都未必一個好實在嘅數字，因為嚟得比較急。咁其實依家我哋都係有同唔同嘅機場機構咧，都有去探討，咁都有同機管局接洽啦，希望佢哋俾出一啲比較明確嘅指引啦。咁因為呢樣嘢你話唔受嘅時候，咁安排過去邊度咧？咁佢嘅工作係點樣調配咧？咁呢個係有個比較複雜嘅問題。咁但係出到嚟嘅指引又冇一個好清晰嘅點樣去做法。咁令到其實喺機構上，即係要執行嘅機構上咧，都有佢哋嘅困難存在。 因為除咗頭先都講到話，除咗機管局咧，國泰另外自己都有個即係公佈噶嘛。頭先有公佈話十月起啦，即係所有入禁區做嘢嘅駐港人員工啦，以及外判服務供應商都要打針。其實佢仲有一句嘅，就係12月起咧，係禁區以外嘅所有呢啲國泰駐港員工同埋外判服務供應商咧都要打針。即係最終咧就係無論你去到禁區內定禁區外咧，去到十二月咧，都系一啲国泰员工同埋佢嘅服务供应商咧，都系要打晒针嘅。喺呢一个安排上面咧，嗰啲嗱，如果你本身系可能唔适合打针啦，咁你可能初期就喺禁区外面工作就得啦。咁但系去到后面，禁区外面都要打针，咁呢一个喺岗位上面嘅调动又系咪可以安排到咧？ 嗱，呢个咧就涉及个层面就更加复杂同埋广泛嘅。咁其实依家可能去到。頭先講國泰佢哋嗰個方案咧，到十二月其實已經唔止係機場員工噶啦，因為你講緊國泰嘅範圍啊嘛，咁其實喺佢喺貨運嗰塊又好，喺其他部分都好，可能係涉及一啲外判公司啦，一啲唔係話機場嘅從業員啦，可能係一啲喺貨運上或者喺物流上一啲支撐嘅行業都會涉及到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其實就 嗱，當然打疫苗，我哋一貫都係支持嘅，亦都係希望可以做到即係全民打針呢樣嘢嘅係最大保障啦。咁但係喺執行上咧係要有一個清晰嘅指示咯。咁如果唔係，就變咗對一啲從業員或者係啲打工仔嚟講咧，係一個困擾嚟嘅。 所以我知就我想問就係、是、會唔會有可能根本係冇一啲適合嘅崗位調動到咯？ 嗱，呢個其實我哋係最擔心啦。咁當然啦，我哋唔知實質數字係幾多啦。咁但係因為你講到咁廣泛咧，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係要一個比較細密啲嘅安排先去正式去做咯。因為如果唔係，到時你變咗執行嘅機構或者佢關公司又好，咁佢哋嗰啲員工或者真係唔能夠打針嘅人，咁嗰啲人嘅生計點算咧？係嘛？呢樣我哋作為工會最擔憂嘅啦， 咁嚟緊會唔會同公司傾咧？同埋我見，譬如舉個例啦，國泰都話即係對於接種疫苗仍然有顧慮嘅個別員工咧，公司都會免費提供接種疫苗前嘅醫療評估。呢個又會唔會令到多啲員工肯去打多啲？或者頭先就住有天頭先你講到，譬如啲指引唔清晰嘅情況，會唔會有機會又再同公司傾咧？ 其實我哋作為工會咧，就不斷都有同唔同嘅機構啊，或者一啲政策相關嘅政策局去，即係我哋有去信又好，或者我哋同佢聯繫都有做緊嘅。其實就係、是、當然啦，有好多比較大嘅機構佢都會做緊一啲免費嘅醫療評估俾啲員工喺接種疫苗之前。咁呢個好事嚟嘅，咁亦都係陸續有呢、這個有新嘅接種假期啦，一啲鼓勵性質。咁但係咧問題就係話最我哋最希望就係話喺一啲真係醫學上都證明佢可能唔適宜接種嘅人士，佢嚟緊一啲工作安排，我哋希望有一個明確嘅指示啦。咁同埋我哋覺得喺除咗係機構層面啦，我哋覺得政府嗰、那個相關政策局又好，或者喺機場即係機管局又好，一啲防疫上咧，其實佢係尤其依家嚟得咁急，其實喺之前我哋喺去年嘅12月。年初嘅四月份嘅，我哋先后都有接洽，亦都有啲提出一啲相关嘅建议，即係其实喺佢嘅防疫方面，因为嗰时初一啲变种病毒开始出现嘅时候，其实我哋都有去希望当局，其实我觉得係政府层面应该做多啲。 Okay， 咁啊係啦，因为譬如好似一啲消毒上啦，依家讲到货物咁样，好似之前我哋都已经係提出过，可唔可以货物入去呢个货运区之前都做一啲消毒嘅功夫咧，咁就冇一个好正面嘅回复啦，直至依家咁样，咁变咗我哋觉得喺一啲政策上应该由政府做起咯。 OK， 就唔应该净系转介落去一啲私人机构上面咯。 OK， 好，唔该晒叶以立，同你倾到呢度。叶以立咧就系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副主席嚟嘅。讲到包括咧，譬如机管局啦，就话嚟紧会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系9月1日起，一啲特定嘅群组员工咁啊，包括一啲航空公司嘅职员咧，系必须最少咧系接种一剂嘅2019冠状病毒嘅疫苗啦。已经接种咗一剂或者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嘅员工咧，都需要每7日咧系做一次嘅检测嘅。咁另外头先都讲到啦，外佣。嚟緊咧都話有即係包括菲律賓嗰方面咧，都話香港政府已經係同意咗啦，話下個禮拜啦，一啲打咗新冠疫苗嘅菲佣咧可以嚟到香港，咁但係都要有一啲嘅中央嘅部門啦，菲律賓檢疫局咧係發出一個嘅接種證明嘅。頭先講到話香港嘅勞工處方面咧都有一個回應嘅，就話喺今個禮拜即係應該係23日至到28日嘅期間咧，如果係同相關方面咧，就係菲律賓啦，以及係印尼駐港總領事館咧係確認到嗰個嘅接種疫苗記錄嗰個真確性嘅討論咧，係即係而家就話進展良好。如果有進一步的安排的話，都會在23至28日公布相關的安排的。先休息一陣。 股市升定跌，樓盤買定賣，外幣投資邊隻好，問一問大師就得了。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跌咗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就尋日發表個網誌，佢就講到咧，話係早前公布咗第二季嘅經濟增長7.6%啦，並且上調全年嘅增長預測咧，去到5.5%至6.5%之後咧。亦都見到話上個禮拜公布嘅失業率啦，亦都係回落到係5%，咁就係一個經濟逐步係好轉嘅跡象。咁佢亦都提到啊，就有關於呢個嘅消費券啦，咁啊隨住消費券個效應啦，喺八月份開始呈現啦，咁啊會可以拉動到一啲嘅私人消費嘅增長，亦都會帶動到咧一啲嘅相關行業，講緊就係零售啊、住宿啊、膳食服務業等等咧呢啲嘅就業情況咧都可以進一步去改善。就住消費券的情況，譬如大家都很多人都會有份可以有機會用到的，第一期也都可能很多人都拿了的，你又用成怎樣呢？歡迎打來18723111的。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有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早晨，李兆波。 早晨，肖乐文。 李兆波，不过唔好意思，因为有个特别交通消息，所以阻你咗啊。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油站有交通意外，第三线仍然系封闭，仍然系非常之挤塞嘅。龙尾界限街近书院道，另外亦都影响到咧亚皆老街天桥往太子道东方向挤塞，龙尾系去到九龙医院嘅。同阿李兆波傾傾先，頭先講到話預計消費券嗰個情況啦，就八月份可以有個消費券效應，再可以幫到頭先講到話零售啊、住宿啊、膳食服務呢一啲行業嘅就業情況嘅，你點睇啊呢個？ 嗱，就真係幾好嘅，即係第一日派嗰陣時見到嗰個禮拜咧，即係好多地方都旺場，即使好明顯啊。咁但係咧，如果你近來嚟到睇咧，開始有啲零售嘅店鋪咧，佢就增加翻啲折扣啦。嗱，之前就未出消費券咧。未派嗰陣時咧，啲折扣好多嘅，跟住就冇咗啲折扣啊，發覺好多，咁好正常嘅。台灣都有呢邊咁嘅情況，咁近嚟咧，可能啲商家特別係零售嗰啲發覺咧，就呢個消費嘅效應開始減弱啦，於是又出翻一啲嘅折扣。餐飲嗰度就比較好一啲，因為咧就始終啲人飛唔到出去咧，就花啲錢喺食嗰度啦。酒店嗰啲如果我睇翻啲數字咧，其實佢嗰個嘅平均嘅房價咧，都同有旅客嚟嗰陣時咧。是差天拱地的，所以最近都有些人說如果你住開劏房的不如去租酒店住啦咁樣。咁所以呢就即係頭頭帶嚟個效應一定有，但係似乎呢就開始減弱啦。當然啦，就八月份未完啦，即係完咗之後我哋可以睇到嗰啲零售嘅數字啊，睇到嗰啲餐飲嘅數字。餐飲嘅數字其實每季出嘅，咁我如果睇返呢就食肆嗰啲出到六月就78億幾，但係同呢正常嗰時即係示威前呢一個疫情前咧，你講緊六月可能有96億啊，97億啊咁上下咧，都爭緊一段嘅距離。 但頭先講到話進而啊，去到失業率都可以係幫到改善到喎。嗱，而家咧就話同呢啲消費旅遊相關，譬如零售、住宿、膳食服務業呢啲咧，嗰、那個失業率咧就係7.6%啦。咁仍然都高過疫情之前5.2%嘅水平喎。會唔會可以真係消費券幫到嗰個水平壓到去疫情之前咁好咧？咁改善到咧？ 我覺得比較困難啦，因為咧嗱，最近咧，啱啱你都即係有講翻一啲嘅經濟嘅數字啊，經濟增長率啊、失業率啊，係咪以至到最近出嚟嗰啲嘅通脹咁樣咧？因為你同舊年比較嘛，咁舊年個基數低啦。如果你哋再即係睇多幾次出嚟嗰啲咧，你發覺就會去到一個樽頸嗰個情況啦。即係始終咧嗰個關口都未開，因為之前開都冇人知啊，老實講。咁你如果唔開嘅話咧，好多嘅經濟活動其實都係停滯不前嘅。咁變咗嗰度咧，你話旅遊嗰相關行業或者嘅率咧，去到嗰度咁上下咧，就應該會停咗喺度噶啦。咁就到經濟增長嗰陣時候，我見到內地都有啲咁嘅情況噶。即係一出嚟就即係叫做疫症叫做緩和啦，咁啊實好啊，因為你舊年基數低，但近嚟嗰啲數字開始有啲膠着，你睇到個原因就係話，依去到咁上下，你都要衝破依家咧就係疫情帶嚟嘅影響。咁內地又反覆有啲疫情啦，跟住環球嗰啲都未搞掂啊咁樣，我相信香港都會有啲咁樣嘅情況。 昨日咧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喺諮詢會嗰度咧，都被市民係問到啊，關於消費券嘅情況，究竟會唔會再派咧？咁佢亦都有個回應，就話即係派消費券用好多嘅公帑啦，亦都話相信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會係考慮財政狀況啦，以及咧嗰陣時啊屆時啊香港整體嘅經濟咧再做決定。但我哋其實可以點樣量度咧消費券對於經濟嗰個嘅刺激度啊？究竟即係嗰個點樣幫到成個經濟啊？點樣睇咧？係點樣可以量化或者量度到咧？ 嗱，最簡單咧就係睇翻消費券規模360億，但係我哋正常嗰陣時嘅即係示威前疫症前咧， 每個月的零售呢都多過這個數目的，即是383.9至400多億。咁餐飲業咧每個月如果正常嗰陣時可能係90億咁上下，咁當然你消費券咧就唔係淨係呢兩行業，就係服務性行業啦等等。所以其實咁睇個規模嘅話咧，係即係振興係幾有限嘅。咁啊，即係財政資金話即係會有0.7%啦，亦都視乎嗰啲人咧有冇再額外使錢啦。咁就我自己就比較悲觀少少嘅，即係話有啲人可能係政府俾錢去咁你。用咗政府啲錢先，自己會使多啲咧，未必會使翻咁，即係政府會使多好多出嚟啦。咁對嗰個振興個經濟嗰個其實就有限嘅。不過我自己就贊成可以派多次嘅，香港有能力咁樣做。澳門派唔止呢一次啦，台灣本來派3倍券，依家又話要派呢個5倍券啊嗰啲咁樣。因為疫情一未過去嘅話咧，咁所以都仲需要振興個經濟。雖然係好有限，但係你利好嘅氣氛啊嘛，咁樣咁同埋即係。你始終有即係最低限度幾百億流入呢一個嘅市場啦，不過就要有效率啲啦，就唔係好似今次咁樣比較慢一啲啦。因為你宣布出年2月，咁你又搞到8月嗰時，我相信出年8月應該就好多噶啦。 嗯，但成日都話又要睇即係財政狀況啦、庫房嘅狀況啦，咁係咪真係可以再派多次都唔會有好大負擔咧？又 我相信幾百億係做得起嘅。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嗰個財政嘅儲備，雖然就跌咗幾千億，咁但係仲有能力係做呢一樣嘢嘅嚇。香港嗰、那個嗱，因為都話經濟即係慢慢係復原啦咁嘅樣，咁但係你話如果好似以前即係上次啊派呢個補就業嗰個800多億咧，嗱、這、呢個我就有啲保留啦，因為上次咧就唔係差唔多咩公司你申請嗰啲咧都攞到啊，好似係觀音開庫咁。但係消費券有特定嗰個嘅目的同埋用途噶嘛，可以加多啲條款咧。澳門嗰邊你分開就5000蚊再3000蚊嗰啲，都係兩邊嘅嚇，一個係攞折扣，一個要嚟使嘅。咁我覺得你如果寫多啲嘅條款咧，就用起上嚟 有咩條款可以加咧？你覺得 有啲好似澳門咁樣嘅，即係5000蚊要嚟使，但係你個3000蚊咧就要嚟俾你做一啲折扣。台灣都係嘅，即係話你使一啲出嚟嘅話咧，政府再津貼一啲嗱，咁樣就會拎到啲叫知己錢出嚟啦。香港就唔係話你一使到個5000蚊嘅話咧。是可以唔使自己拎錢出嚟嘅，咁我自己比較 buy 咧就是、澳門同台灣嗰套啦，即係你拎啲，我又拎啲咁樣咧，咁變咗個餅咪會大咗咯。 好啊，唔該曬李兆波，同你傾到呢度。李兆波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嚟嘅。講到消費券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提到佢嘅效應咧喺8月份開始呈現，睇下可唔可以拉動到一啲相關行業嘅即係就業咧可以改善啦。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又贊唔贊成？如果真係有機會派多次消費券，或者形式點派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75%，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是《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发生致命的车祸，一架的士在广福道抽头超越前车的时候怀疑失控，的士冲灯铲向安全岛，撞冧交通灯之后再撞向途人，部分人遭的士剪过，有人被卷困车底。事故造成最少1死9傷，傷者包括孕婦和小童。肇事的士司機涉嫌危險駕駛被捕，警方正循車輛機件、司機精神狀況等方向追查原因。事發在昨天早上11點多，根據現場的行車記錄儀片段所見，當時有大批市民使用行人過路處橫過馬路，傷者包括4男5女，包括懷孕5個月的孕婦和1名4歲男童。這個是《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被捲入車底重傷的孕婦因為頭部和盤骨重創一度命危，經搶救之後目前情況嚴重。有急症室專科醫生指出，除了要為孕婦進行止血等搶救程序，亦都要留意子宮壓住主靜脈導致無法供應足夠血液給心臟的問題。一旦孕婦或者胎兒出現緊急情況，或者要剖腹等嬰兒早產。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正就施政報告進行諮詢，昨日出席公眾諮詢會聽取意見，一共有106名市民參加，其中16人屬於大學隨機抽樣邀請，另外90人就是由民政事務處提名的18區人士，佔85%。有學者質疑大部分出席者都是由政府邀請，諮詢的作用有限，有議員就認為會給人感覺不是真諮詢。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 港府正研究菲律賓和印尼外佣抵港安排，菲律賓勞工部門昨日公布已經獲得港府准許菲佣，如果持有當地檢疫局發出的疫苗接種證明，下星期一起可以入境本港，及後需要在指定酒店檢疫，有關費用由僱主負責，預料涉及3000名菲佣。有專家說，外佣抵港之後即使已經接種都需要作病毒檢測，確認他有否受感染。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有人力資源諮詢公司上個月向本港81間大型企業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41%企業反映上半年員工自願離職的情況按年增加，並且預期趨勢會在下半年持續。離職的僱員當中有27%表示移民或者是遷回原居國家是辭職的最主要原因，比率和尋求更好工作前景的原因相同。有學者認為移民情況或者短期內會對勞動市場有輕微影響，但是移民人數佔本港的整體勞動人口比例不足3%，相信不至於削弱香港長遠競爭力。信報報導。 商報報導，國家十四五規劃第一場宣講會今日上午在政府總部舉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表示，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一直和內地的發展和需要緊密相連，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勾劃了國家未來五年發展方向，對香港未來如何部署創新科技、金融、法律和其他專業服務等發展提供了清晰的路徑。商報的報導。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话，大埔广福道的士撞途人，酿成一死九伤，引起关注到道路安全以及的士司机的质素。政论话，有的士司机加入不同手机程式台，咁车上放置多部手机，一边驾驶一边望，一边收订单，非常不集中精神驾驶。希望当局改善现行制度，无论是职业司机的驾驶态度和体格都需要监察，保障市民安全。《东方日报》政论。 成報社論，特首林鄭月娥正就新一份施政報告展開公眾諮詢，至今已經主持25場不同形式的諮詢會。以昨日的公眾諮詢為例，只有16個人屬於隨機抽樣，90人是來自18區的提名發言的市民，超過一半本身具有建制背景。社論認為施政報告是屬於全港市民的，為勞取暖只會令到公眾諮詢變得無意義。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就話，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宣講活動今日開始在香港舉行。社評話，清晰理解國家十四五規劃和香港在國家發展當中的定位，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關鍵所在。特區政府要盡快行動，做好與國家規劃緊密對接的香港發展規劃，切實將香港發展納入國家整體發展的框架當中，貢獻所長，成就自我。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美國聯儲局公布七月底議息會議記錄，顯示有意年底之前啟動減買債的收水行動，但上星期五有鷹派官員出來放軟態度，指 Delta 變種病毒或者會損害經濟，未必如期收水。社論說，聯儲局要維護股市樓市，又要提防疫情復次和拜登民望急跌，何時可以減買債變得心中無數，只能見步行步。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繼續同你講翻太子道東啊，太子道東去觀塘方向，近住油站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較早前就三條線都封曬，咁而家一二線就解封，第三條線仍然封閉噶，咁都係擠塞啦，車龍排到去界限街近書院道。咁我哋就叫揸車朋友改行曬亞皆老街啦。咁而家亞皆老街天橋去翻太子道東咧都擠塞，咁車龍排到去科發道噶。咁塞緊車嘅朋友咧，耐心忍耐下啦。咁再重複多次位置。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由于有交通意外，而家封咗第三条线啦，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亦都影响到亚皆老街天桥去太子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科发道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就喺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到去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 就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补充一宗东隧的九龙去香港方向近住中环出口，由于有坏巴士阻路，影响到现在东隧九龙去回香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出行道北去尖沙咀排到模糊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北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意外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仲系挤塞，而家龙尾排到观塘警署噶。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启德消防局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8月23日上昼10点。 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港台电视31、3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不好啊。 但是我见你好努力温习、 我对着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我想答错了起码4题。 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们去打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吧。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2021年8月23日，大埔广福道车祸一死九伤，的士司机被捕。 政府与菲律宾、印尼商讨持认可疫苗证明佣工来港安排，可望本周达成共识。 新增5宗输入个案，荃湾宝石大厦一座需强检。 北约称过去7日最少20人在喀布尔机场一带混乱中死亡。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呢就讲到关于消费券的效应，因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都提到，就说消费券的效应会在8月份开始呈现，都会拉动到一些私人消费的增长。在于你自己个人来讲，会不会都因为消费券的出现，所以你都在消费上面会多了一些呢？见到8月1号就最快可以之前各位申请了的朋友最快8月1号就拎到第一期的消费券了。来紧最快拎到第二期的话就会是10月了，会不会到时也都会有进一步的消费呢？那个的消费效应的呈现会不会一路延续下去，起码去到可能去到年尾，会不会有可能是这样呢？你又讲下你怎么看有关于消费券的情况。现在有些人昨天在咨询会那里，施政报告咨询会有一些的市民都提到说想再派多一点等等，或者派的方式又有些人有不同的建议的。你自己的想法是怎样？1872311电话旁边有李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请讲。 我想问咧，即系我自己咧就系第二批嘅消费券嘅即系申请嘅，即系应该九月嗰批嚟嘅。咁喺个8月咧我就未有嘅，但系咧我见到个市面嗰啲物价咧已经加咗嘅。 系啊，边啲多咧？你见到通常系日用品有冇啊？ 嗰啲咧，超市嗰啲，我哋就通常超市帮衬嘅，同埋有啲街市都会嘅。咁、就见到啲物价已经抬高咗啦。 加咗几多啊？通常你见到？ 通常有成10%啊。 嗯 啊，啲罐头啊，啲厕纸啊，啲咁嘅嘢咧，好多都加咗嘅。 嗯。 食米啲加埋嘅。 嗯。 即系日常生活嗰啲。咁我意见认为佢会唔会即系喺加咗之后咧，那个消费券嗰个期限过咗之后咧，佢会调低翻个价钱？呢、這个都系个疑问。 即系你啲商户啊，觉得即系会唔会加完之后？ 因为我哋系啦。 嗯。 因为我哋佢认为我哋习惯咗个价钱咧。即係到時嘅，即係出年年初嗰時已經過咗個消費嗰個期限咧，佢、會減翻，因為佢話你一直習慣咗啲價錢，所以佢唔覺佢即係有咁嘅影響我哋。 嗯嗯。 但係到時我哋要我哋真金白銀揞翻自己嘅錢出嚟咧，變咗係直接影響咗我哋消費者咯，會唔減翻個年價？ 嗯，明白。 咁政府會考慮下呢、這個佢。即係消費券呢個派發形式可唔可以改一改咧？即係好似之前早一兩年嗰啲內地啲豬肉價錢加咗，咁一今年好似內地有嗰啲價格咧減翻，但係我哋都感受唔到即係嗰個街市豬肉嘅價錢降翻低。咁呢、這個即係香港會都有咁嘅情形咧，啲商户。 嗯，好啊，唔该晒李生，多谢你嘅睇法，有关于消费券，佢就话见到咧市面上面，譬如街市啊、超市嗰啲咧，都有因为消费券咧，所以见到佢观察到啦，啲物价嘅上升就话大概10%左右咁。你又点睇？继续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郑女士，早晨。 早晨啊，萧先生。 早晨，请讲啊。 系啊，我想问一啲关于如果过咗期咧就未登记嘅，会唔会有啲方法可以登记翻个消费券咁样嘅？ 嗯，這個這個因為你之前是趕不及登記還是什麼 因為我家人沒有登記到的，因為我跟他有些溝通不足啦，所以導致大家都不清楚，原來是他就以為自己登記了，但是最後原來是沒有登記的咯。 嗯，咁点算咧？而家就系、不知道可唔可以登记翻佢嘅情况就系、但你自己本身 是 登记咗嘅， 希望可以有一啲其他嘅可行方法可以做翻登记啦，因为都唔少噶嘛，呢个5000蚊。 嗯嗯嗯嗯，另外咧，不如我即系详情，不如都加翻俾当局啦，答翻你，因为个消费券热线嘅，咁啊1800000，咁睇下可唔可以答到你啦。不过呢段时间你自己又登记咗啦，屋企人就赶唔切登记啦，有冇话即系花费方面啊，消费方面都多咗？ 我哋都多噶消费系。 即系因为消费券而多咗啊，定系点？ 系啊，冇错。 使咗喺边咧？有冇啊？ 都系啲日常用品咁样啦。 好啊，唔该晒阿郑女士啊，郑女士都系讲到有关于消费券嘅情况，今日欢迎大家讲下点睇法啦。因为头先都讲到啦，8月1日起咧，大家就攞咗第一期噶啦，有好多朋友都喺消费券嘅使用方面咧，大家都可能有一啲经验啊，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先休息一阵。 8月24日残奥开幕啦，你准备好未啊？ 准备 打气啊！上港台残奥共融体网页，仲可以用打气图像撑港队。 系、哦，开心 share 打气图像，咪可以网上集气咯。 加埋 hashtag 残奥共融体，仲有机会得到运动纪念品添。 即上港台特备网页残奥共融体 rthk.hk/paralympics， 一齐打气撑港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在大埔广福道发生了一宗的严重交通意外，见到很多的报章新闻都放弃是很大的篇幅。咁就讲是一架嘅市区的士，当时佢系沿住大埔广福道咧，系向太和方向行嘅。咁啊，去见到唔同嘅片段都睇到话佢系失事就撞咗上去马路上面嗰个嘅安全岛，再其实冲前咗即系好几米先至停落嚟。见到个车，即系讲紧的士啦，就系个车头撞烂咗啦，成个安全岛上面嗰个交通灯咧都系被撞毁嘅。咁啊，车祸就系造成咗一死九伤。见到警方系寻日就话初步调查之后咧，就系 話涉事嘅司機咧都係通過咗酒精呼氣啦，以及係藥物測試嘅。咁就而家會以嗰個車輛嘅性能啦、當時嘅司機嘅精神狀況啦、路面嘅情況啦等等咧，係作出調查嘅。咁啊，睇翻咧，其實網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片段啦，啲報章都引述到一啲網上嘅片段啦，同埋一啲商店嘅閉路電視影到咧，當時嗰架嘅的士咧，其實前面仲有一啲車停咗喺個紅綠燈嗰度嘅。咁嗰架的士咧係及後駛到嚟咧，就係、是、以一個嘅抽頭嘅方式咧，係越過雙白線，再係鏟向咧呢個前車同埋路中間嗰個安全島之間嗰個位，咁所以就撞到交通燈柱啊，同埋一啲行人過路燈綠燈，所以過緊路嘅行人啦。咁呢一個嘅情況，究竟涉唔涉及一啲嘅交通嘅設施嘅設計問題啊，定係一個嘅司機嗰個嘅駕駛態度啊，或者有其他咩要注意一下咧？呢、這個都請一位專家咧同我哋傾嘅。有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早晨。 好，大家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李耀培。寻日嗰单喺大埔国福道呢个交通严重嘅交通意外啦，你自己睇落，估计嗰个嘅原因可能系涉及啲咩因素咧？ 嗱，好明显咧，即系如果睇呢啲片段睇到，你正话都解释得好详细咧，其实架红的士咧就系响前面啲车停低之后抽头，从而咧系冇减速。跟住咧就撞到咧就係路中嘅交通燈啦，咁而係撞到一班行人嘅嚇。咁呢一個咁嘅駕駛咧，咁當然啦，喺而家嘅交通規例就危險駕駛。咁但係當然喺我去睇咧，其實一個叫瘋狂駕駛，即係話唔理性同埋匪夷所思。究竟點解會做到咁樣咧？咁樣嚇。咁照翻大埔廣福路呢、這個。肇事嘅路段咧，其實已經一段好長嘅時間。 嗯， 佢係屬於咧就新界區裏邊嘅市區啦，即、就、係、是、大埔裏邊嘅市區嚟嘅。咁速度咧嗰度咧就亦都有限制啦，係唔能夠超過50公里啦。咁亦都有行人啊、過路線啊、雙白線啊等等。嗰段路咧就睇唔到有啲咩造成交通今次的呢、這個交通意外嘅成因嚟嘅。咁當然喺我去睇咧，就唯一一樣嘢咧就係話，第一今次嚟計就唔涉及行人啦，因為行人係行過路線，綠公仔佢去過馬路嘅。咁而係最主要嘅成因都係喺的士上高啦。咁究竟個司機當時不專注駕駛之外，係咪精神狀態、身體出現問題呢？又抑或架車有好似話齋係咪失控呢？咁當然最後咧要等警方佢調查嘅車上高有冇零件嘅失控啦。咁但係以個駕駛態度咧，就真係匪夷所思噶啦。 因為現場咧都話有樹立咗個交通黑點個標誌，就咁睇落係咪都唔涉及嗰個道路嘅設計問題？ 嗱，交通黑點嘅標誌咧，即係或者要大家即係講一講咧。交通黑點即係話喺嗰度咧，係曾經亦都發生過一啲意外啦。呢啲意外嘅成因咧，有機會係行人即係搭出去呢個過路線咧，亦都可能有車會跟燈尾啦，而造成咧係某幾宗嘅交通意外，而成為咧。所以響即係運輸署或者交通部咧，就成為交通黑點。特別咧，交通黑點就俾司機知道啦，亦都要俾行人知道嘅。咁但係根據資料嘅翻查咧，呢、這個交通黑點就響其實響上年年尾咧就已經取消咗啦。 OK， 咁所以就應該就不涉及道路設計或者交通黑點嘅問題啦。 睇翻今次意外嗰個位置咧，佢其實就沿國福道啦，咁就向住太和方向行啦。其實嗰個位係一個一條行車線嚟嘅啫，即係單線嘅。其實無論如何係咪單線，佢想去切出去出面再即係叫做過前面架車啦，叫做係咪無論如何根本都唔容許嘅咧？喺交通規例嚟講，因為佢係單線。 係嗱，第一。嗰度單線行車咧，第二佢切出去嗰度係雙白線，即係話任何時間咧，佢都唔能夠咧，即係轉右去爬頭嘅。咁呢一個咧就已經係一個雙白線裏邊咧一個好嚴重嘅危險駕駛咧。咁從而喺前面係其實係啲車停低， 亦都有咁多行人過路，係嘛？即係亦都唔係綠燈喎，咁佢繼而睇到佢嘅車速冇減低，而撞到就係路燈行人處啊，咁然之後先至停低咧。呢、這個我正話，所以用一個瘋狂駕駛或者一個叫匪夷所思啊。究竟當時司機嗰個精神狀態點樣呢？咁呢個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咁、當然咧，即係呢度我亦都要再即係趁呢啲時間提一提翻咧。其實我哋揸車咧就必須係要專注駕駛啦。近呢幾年咧就交通意外，除咗係私家車嘅數量因為多啦，咁所以佢係排第一位啦。咁其次咧，當然咧就係、譬如好似電單車啊，或者係單車啦。咁另外咧，即係啲商用車咧，例如貨車啊，我哋叫專用巴士啊，同埋的士咧，都係一個交通意外嘅主要嘅成因之一嚟嘅。咁所以呢度亦都希望咧，呼籲翻咧一啲我哋叫職業車司機咧，特別咧即係話你覺得冇問題嘅地方，其實最大問題，包括啲夜間啦，同埋自己精神狀態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如果唔舒服，食咗藥一定唔可以揸車。咁、甚至咧就係、要專注駕駛。響職業車司機嚟計咧，必須咧係要顧己及人，即係話你要顧住乘客嘅安全啦，道路其他使用者嘅安全啦，同埋行人嘅安全。咁、再繼而當然咧，即、係行人咧就特別好似今次雖然個公仔過馬路都好啦，咁其實咧都係行人都要留意翻嘅。例如嚟計嘅話咧，即係話當要過馬路嘅時間咧，先望右再望左。因為就算你係綠燈啦，有機會有啲不專注嘅司機咧，佢照衝過嚟嘅喎。咁你自己單即係做作為行人咧，都要過馬路咧，唔好話淨係睇燈或者跟人哋過。咁呢個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 我見啊，李耀培你咧都尋日有啲傳媒都揾到你啦，你都提及話今次唔涉及安全島個設計，但你就話都想當局取消安全島，點解咧？ 係嗱。安全島咧，喺我好多年前咧，我都提過咧，安全島並不安全，因為點解咧？佢使到啲行人咧企喺中間，而兩邊咧有行車嘅，呢啲係好舊嘅設計嚟嘅，因為當時咧嘅車嘅速度冇咁快啦，行人冇咁多啦，車輛冇咁多，咁所以咧就選擇咧，因為車嘅流量咧，從而啲行人過到一段之後咧，就俾啲車過。咁但係呢一個咧，我覺得喺道路安全嚟計咧。行人嗰、那個危險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咧能夠一次過過咗咧，就會使到啲行人唔需要停留喺中間嘅情況咧，就呢個咧希望咧係處方咧係盡快要改善呢樣嘢啦。 但香港成日都係有人口密集啦，可能每段過路燈都可能好短啊，行人過得好快，跟住就要俾車過啦，如果唔係就會塞曬噶啦，咁所以先至驚啲人過到一半過唔切，尤其是好多老人家咁，中間整個安全島俾你企一企先咁。如果完全冇曬咁，會唔會令到大家反而過馬路嗰陣仲危險啊？即係趕唔切行根本。 嗱，所以就話呢個咧，就其實道路安全最好嘅人車分隔啦，例如喺天橋過馬路啦，隧道啦，甚至咧而家用啲智能交通燈咧，即係話佢會計出車輛嘅流量咧，同埋行人嘅流量，再繼而咧係俾翻嗰個時段嘅。咁、我覺得咧就係呢一個咧就先至係啱嘅。反為嚟計，你覺得俾啲車多啲行人嚟計，咁啊驚佢時間長，所以喺中間大家都明白啦。安全島並不安全，佢冇保護作用噶嘛。呢個係一個名嚟嘅啫，千祈唔好覺得佢真係安全島。 OK， 好，唔该晒李耀培，多谢你啊，同你倾到呢度。李耀培就系香港汽车会会长嚟嘅，同我哋讲到啦，寻日喺大埔广福道呢一单非常之严重嘅致命交通意外啦。会你自己本身都系当区居民啊，有留意开位，都不时都经过呢一个地方嘅咧，你又点睇？头先讲到关于安全岛嗰个情况啊，李耀培讲到话，不如咧就全部取消佢啦，话安全岛唔安全嘅，你又点睇？一八七二三啲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已经接种疫苗外佣来港安排可望今个星期公布，当局计划安排外佣集中在一至两间酒店接受检疫。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建议要循序渐进，不要令检疫酒店压力太大。他认为来港外佣要有针卡和强制隔离以及多次核酸检测等，如果已经过了多关，相信对社区风险有限。曾其恩又说要做好酒店检疫工作，例如酒店的抽风系统和酒店员工有没有打针、采样职员有没有衣足规定等。劳工处昨日表示，政府和菲律宾和印尼驻港总领事馆就确认当地接种疫苗纪录真确性的讨论进展良好，可望今个星期达成共识之后公布相关的安排。由外佣中介公司组成的香港雇佣工会估计，可以来港的菲佣有4000至4500人。工会主席陈东峰说，对市场供应有很大帮助，因为本港已经有3至4个月没有外佣新血。陈东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业界相当担心只有一至两间酒店接受外佣检疫并不足够，认为至少需要有800至1000个的酒店房间，否则外佣要轮候检疫酒店的时间会太长。他说，目前菲律宾外佣面对的困局是，不少外佣已经接种疫苗或菲律宾不同地方政府发出针卡，但都要轮候等待菲律宾中央部门发出俗称为黄卡的针卡。他又说，看过有关针卡的范本，相信伪造机会不大。政府表示，昨日在荃湾沙咀道328号宝石大厦第一座列为受限区域设立临时采样站，并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日凌晨零时之前到采样站进行病毒检测。截至今日凌晨零时，大约57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自朝早大约6:45起，荃湾指明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可以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在向定名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200户，当中8户在过程中无人应援，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者隔离的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美国田纳西州中部暴雨成灾，增至至少22人死亡，仍然有几十人失踪。暴雨引发的洪水将大树连根拔起，房屋和汽车被冲毁。有居民说，屋企水深近2米，和屋企人一度被困阁楼。当地电话服务中断，救援人员要逐家逐户搜救。死者中据报包括一对7个月大的双胞胎。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当地星期六不足24小时内，汉弗莱斯县的降雨量达到430毫米，打破田纳西州单日降雨量的纪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97点，升255点，总成交金额12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0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2，升10.8；阿里巴巴153.5，跌4.4；港交所485元，升21.8；美团197.1。升3.7，中国平安65.15，升7.5；药明生物104.1，跌1.2；友邦保险96.55，升9.5；招商银行67.55，升2.8；比亚迪股份253.8，升3.4；小 小米集团24.15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 日元 109.87,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279, 人民币 6.493,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2点，升362点。港金现价报1653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9.91美元，卖出1777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龙尾去到风力楼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排到去风力楼对出。咁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摩顿台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一带亦都车多，排到去黄隐书院对出。就系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摩顿台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黄隐书院。咁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油站嘅反货车交通意外咧，终于清理好啦。咁一带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油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啦，接近正常噶啦。东隧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跟住中环出口慢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咁一带咧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就系东隧九龙去港岛方向，跟住中环出口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咧，亦都有车龙噶，排到去元芳对出，就系、是、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元芳。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蒲苑一带咧挤塞，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海丰苑。咁喺九龙方面，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落翻去三号干线，即系近住海丽村嗰条支路咧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玉龙山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马料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射箭运动员魏家全，我想点五步呢首歌，虽然是踏出过一半步，但是那半步就是我们要坚持和永不放弃。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2021年8月23日，大埔广福道车祸一死九伤，的士司机被捕。 政府与菲律宾、印尼商讨持认可疫苗证明佣工来港安排，可望本周达成共识。 新增五宗输入个案，荃湾宝石大厦一座需强检。 北约称，过去七日最少20人在喀布尔机场一带混乱中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有讲到关于消费券，听众都问到他的家人如果登记不切那怎么办呢？见到政府在8月15号政府发言人就说，有部分登记人由于不同的原因或者未能够赶及在登记期结束之前重新登记，政府容许他们在8月31日或者之前将填好的书面表格连同身份证的副本亲身或者委托他信任的人士在办公时间交到消费券的计划秘书处那里的，看这个可不可以帮到各位听众。另外刚才就讲到有关于大埔广福道的严重致命交通意外，酿成一死九伤，死者涉及一名59岁的男子，另外都有一名的怀孕5个月的37岁的孕妇都是伤了的。今次的伤者里面就最小的只有4岁，由4岁至到70岁的涉及到。你又怎么看？欢迎打你1872311，会不会你自己都是有行过那一段的路呢？或者点睇今次嘅事件咧？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徐先生，早晨。 喂 喂，系徐先生你好啊。 早晨你好吓。 系，请讲。 我想讲一讲琴日嗰度咧。 嗯。 佢我架车咧喺九龙入嚟咧，我估咧佢应该咧就或者接咗我打，又或者咧心急咯，同埋佢成排电话响车嗰度咧，应该喺度分心派紧。即是按緊個電話定啊，同時間一抽出去咧，咁就釀成呢個意外咯。 嗯，你自己熟唔熟路噶本身，或者你係咪揸開車啊？ 我本身都係一個司機嚟嘅， 的士司機。 哈哈。 嗯嗯嗯。 同埋嗰啲我哋都好熟嗰啲地方嘅。 好。 即係嗰啲地方係冇可能可以開到咁快，同埋日頭。 嗯。佢一定咧都好好。 同埋佢一定咧係。或者接咗客啦，佢架车应该系吉车嚟噶啦，肯定应该接咗客啊，咁啱啊，又派紧电话揿嚟揿去啊 ，OK， 咁啊，跟住啲巴士遮一遮啊，抽一抽，咁啊，冲咗去咯。 OK， 好啊，唔该晒徐生，作为一位职业司机，佢嘅睇法，仲有咧系郑太，早晨， 早晨啊，萧生， 系你好啊，请讲， 系我咧就即系大家系香港人都唔希望见到。大埔呢宗惨剧嘅，咁刚才我头先听到咧，萧先生你同一位嘉宾讲咧，取消安全岛咧，我系100%赞成，但系咧我亦都系感觉到香港咧就应该向我哋嘅中国大陆嗰度就学习，喺一啲过马路嘅红绿灯嗰度咧就装置一啲跳字倒数嘅，比如30秒我哋可以行。过马路嘅咧，咁你俾我哋知道啊，我哋可唔可以喺呢30秒之内行晒呢段路咧？咁，比如佢已经跳到去5啊、4啊，咁我当然行唔到啦，系咪？咁我哋就唔好过住啦，咁就可以减少一啲失事同埋一啲伤亡嘅惨剧。咁唔知阿萧先生你？有冇认同呢 ？O、okay, K， 多谢你嘅建议啊，郑太，即系讲到睇下行人过路处嗰度会唔会即系绿灯啦，大家都明啦，可唔可以都有多一个嘅，譬如时间上面提大家咁，因为安全岛咧之前就话可能要过嘅时候惊大家过唔切，咁啊中间俾个位大家企嘅，咁呢个就系郑太睇法。咁仲有胡先生，早晨， 系早晨， 系你好，请讲啊， 系啦，咁其实琴日嗰件事咧，我觉得佢。解釋的話咧，除了他是酒駕啦，又或者他是吸食咗毒品啦，咁如果撇除呢兩個因素的話咧，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從邊個方向去調查咧？佢係咪恐怖襲擊啊？哇！我覺得一個正常的司機是唔可能，係絕對唔可能做出呢啲咁嘅行為嘅喎。我自己都有揸車，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咧，關於嗰啲。的士司機咧，嗰、那個車頭嗰度擺住99部電話嗰啲咧，其實我覺得應該係警方真係要嚴厲執法。我多次打的坐的士咧，我都見過啲司機咧係分身去顧住嗰幾廿部電話嘅， 即係一路揸一路撳咁樣。 係啦，咁其實如果係一旦 查到啲的士係有呢種情況嘅話，即時咧就應該係要處罰啊，要作出呢個懲處嘅。 嗯， 咁仲有就係話咧，我覺得咧呢啲如果係好似比如呢件事咁咧，呢、這個人咧嗰、那個我唔知佢刑責會去到幾多啦，其實應該係要超級重判先得嘅，要起到一個阻嚇嘅作用。我唔、 okay. 真係唔希望睇到咧，如果判一兩年啊，或者兩三年算數咧，其實起唔到阻嚇嘅作用咯。 OK， 我唔該曬胡生。不過咧，成個意外詳情係點咧，都要再等警方咧去進一步嘅調查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張鳳平。 散文集《給孩子的港台散文》。似乎好适合我在这里为大家介绍的有香港和台湾的散文可以一并来读。依我看这个是编者为年轻读者编选的一本散文集，特别的名称讲明给孩子，也都是说为年轻读者而编的意思。但是编选人在序文中这样讲，文章虽然突出了孩子的身份，但绝对不意味长者不宜。换言之，这本书绝对是老少咸宜。不过我都是觉得不是很清楚，因为给孩子的意思原来是没什么特别意思，反而是害怕读者是误解了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这本书能够选出一些香港和台湾的散文篇章一并来读，亦都饶有情味。香港考试局每年的文凭试中文卷的阅读理解，偶然亦都用上一些台湾散文作为考卷。今年还来一个更进一步，选用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由内地译家文杰若翻译的一篇散文《吉子》作为阅读理解试题，亦都有新鲜感。 阅读无界限，是好的中文文章，用之于考核学子阅读文学的水平，是可以拓宽年轻学子的语文视野的，真是好事一宗。我们首先看看散文集的选载里面道道的文章。道道有一次回来香港，一班朋友聚会在一间餐厅里面大吃大喝，但是往后呢我们就很少通讯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伤，真的一点都没错。 道道在书里面有三篇写作，其中一篇《见说》写他乘飞机回纽约的家，就在安顿下来的次日早晨见到窗外下雪的温柔，雪点子小的像粉末，大的像鹅毛，徐徐地上着风细洒下，其中较细的雪片不受风力影响，自顾自地在空中飘飘荡荡，活泼异常。 道道写出了落雪的温柔，文字非常优美。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给孩子的港台散文，编者刘兆明、梁淑敏，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而家话咧，好多本地收咗嘅废纸咧，好多都要出口咧，系再做嘅。不过咧，疫情之下就话外国咧好多港口咧就停咗啦，影响到一啲货柜供应，亦都咧影响到一啲本地废纸咧要出口啊。有回收業界咧，根據報道所講啊，就話估計咧，而家有數以萬公噸計嘅廢紙留咗喺香港啦。咁亦都根據報道講啦，話有啲嘅廢紙倉嘅負責人咧都擔心啊，因為咧係收呢啲廢紙多過出呢啲廢紙咧，最終可能導致前線咧就唔再收呢啲嘅廢紙。咁而家可能見到街邊有一啲嘅廢紙冇人收嘅時候，可能會出現一啲咩問題咧等等。咁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香港環保廢料再造业总会会长刘耀成，早晨。 你好，你好，早晨。 早晨，刘耀成。 系你好，你好，早晨。 我想了解一下咧，系咪因为疫情之下真系有啲外国嘅港口系停咗，咁所以就啲本地废纸出唔到口啊？ 其实就唔系疫情有影响嘅。 嗯。 咁啊，最主要就系呢两年嘅疫情影响底下咧，其实呢个货柜唔够咧，呢个系全球性嘅问题啊，唔系净系香港嘅问题。 系。 咁你其实就系因为点解咧？那個船運咧個生意唔好啊， 變咗應該就係船運就少咗啦，少咗佢咪增多足少啦，嗰啲爭嗰啲櫃位咪比較緊張咯。同埋咧，中美嗰個逆差咧，而家就可以講係冇以前咁犀利啦。因為其實中國嘅貨咧，去到美加嗰邊咧，嗰啲貨櫃一定要空櫃都要裝翻嚟東南亞咁啊。咁而家都冇啦，咁啊變咗啲櫃就咪積壓咗喺嗰邊咯，船就少開咗咯。 即主要係美加嘅問題係咪啊？ 其實啲貨櫃佢係共用噶嘛， 嗯， 船公司係共用啊，譬如某某船公司，咁佢啲櫃去咗嗰邊翻唔到嚟嘅，剩翻喺東南亞嘅櫃就少咗啦。 OK， 咁啊，再加上其實就係疫情影響底下咧，每一個海關包括中國啊、東南亞咧，佢哋報關嘅時間都比較長啊。 係， 咁啊，呢個又會造成一啲積壓啦。 OK， 咁我想知而家積壓咗呢啲廢紙係擺咗喺邊啊，或者爆棚爆成點樣嘅咧？喺香港嚟講， 其實。以我自己觀察咧，積壓就唔係好嚴重嘅。目前而家個積壓，咁啊，基本上咧，大部分人都可以出口嘅。 嗯， 大部分人去出口，問題咧就係而家係貨櫃個緊張啦。可能我攞二十隻貨櫃，船公司只能安排到十隻櫃咁樣情況咯。 咁所以咪 而家大部分都存喺自己嘅倉庫咯。 嚇，咁會唔會有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啊，可以存喺倉庫嘅空間越嚟越少咯？咁我收嘅廢紙亦都可能會收少啲啦，會唔會可能係咁咧？ 其實我哋睇唔到有呢個現象。 嗯， 而家每一間公司都係正常去收貨嘅。 嗯， 咁當然佢哋比較辛苦啦，係因為會積壓住有啲倉庫比較做嘢比較困難少少啦。 嗯， 咁其實而家咧，我哋商會一路都呼籲緊啲會員咧要良性競爭嘅，就唔好再收嗰啲濕紙啊。因為而家我哋去東南亞，主要就去東南亞啦，去越南啊、泰國啊，呢啲咁嘅地方。咁我哋而家咧，亦都得到特區政府嘅幫手啊。咁我哋因為而家啲廢紙出口咧，其實我哋要申請嘅。咁申請之餘咧，我哋要提供足夠嘅資料俾到環保署，環保署審批個過程咧，大概都喺一個禮拜之內咧就 OK 噶啦。咁除非間工廠有問題，即係喺當地嘅工廠，譬如佢受到呢嗰邊嘅環保法例罰則咧。咁就可能唔俾我哋去呢間工廠啦。咁大部分嘅東南亞紙廠都冇咁嘅問題嘅。咁作為我自己嘅了解咧，基本上大部分人咧去東南亞都冇乜阻滯嘅。我哋知道咧就全部都有去得到嘅。所以目前嚟讲系比较紧，但系咧就唔系话真系满泻咁。 争几远咧？上次因为始终你头先讲到话货柜嗰个量啊，大家都竞争得好紧要啊，因为唔够啊嘛。咁呢一个会令到，譬如你啲纸以前可能放喺一个仓嗰度要放几耐，而家要放几耐先至走得到出到口咧？ 以我自己工厂为例啦，咁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啦。一个礼拜左右咧，譬如你我哋自己每日大概系收70到80吨咧，咁大概都系400-500吨到嘅，咁可以走得噶啦。咁当然啦，个别情况头先我讲咗啦，如果大家喺良性竞争底下咧，其实东南亚嗰个一路买紧嘅咧就系美国废纸同埋欧洲废纸，质量系比较好嘅。而我哋香港而家仲有少数个别人士嗰啲会员啦、业界啦。都仲系仲做啲濕水紙啊，咁變咗嚟講咧，你去到東南亞根本上就可以講冇運行嘅，因為佢哋除咗扣你錢之外咧，仲會叫你唔好嚟啦。咁形成咗咧，出口嘅東南亞咧會有一個比較嚴峻啲嘅，就係如果你嘅質量唔好嘅話咧，你係出唔到口嘅。嗱，個別情況如果碰到啲咁嘅情況咧，就幫佢唔到手噶啦。 OK， 好啊，唔该晒刘宇成，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刘宇成就系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会长嚟嘅。咁啊，根据报道所讲咧，就话有啲废纸喺个仓嗰度积压嘅情况。不过刘宇成就话都唔系好严重，不过的确咧喺啲货柜供应上面咧有比较紧一啲，所以令到佢放喺仓入边嗰啲纸都可能比起过往啦长嗰啲时间咧先至出到口嘅。另外有请一位嘉宾，有绿色地球环境倡议总监朱汉强，早晨。 早晨， 朱汉强。 早晨， 系以你所知，有冇听到话报道所讲啦？即系话因为外国嗰啲港口停咧，所以令到货柜供应都紧张一啲，就令到话一啲废纸出唔到口，要留喺香港咁嘅情况。因为刘耀成咧，头先同我哋讲嘅有少少唔同嘅，你听到系点咧？ 系我谂有两个嘅，一个咧就的确咧就系有积喺度嘅状况，因为就真系缺柜啦。呢、這个情况就喺、是。去年的時候，即係疫情又好，中美貿易戰之後都好，特別係疫情啦。而喺 個幾月之前就係呢個廣州、廣東嗰度發生疫情咧，亦都令到一啲港口嘅驗貨嘅時間拖長咗嘅。咁所以咧就短暫係發生過呢樣嘢。咁而另一個部分咧就亦都有業界有講過咧，就環保處內部去批一啲嘅出貨嘅文件嘅程序上面咧，即係用佢哋嘅説法有啲官僚啦，又慢啦，咁所以令到呢啲時間咧就格外緊張。咁我哋同事或者我哋啲記者朋友亦都有落到去現場去睇，的確就睇到一啲嘅貨場咧積貨情況咧係出唔到貨係存在嘅。咁所以嗱，所以呢個一個現實的狀況仲發生緊，咁但係咧，我自己睇緊嘅咧就係包括業界咧，其實都係喺透過呢啲機會咧，想俾壓力環保處，希望佢哋可以加快咗就環保處內部個審批流程。如果唔係，你可以睇得到嘅，好似而家你內地檢查嗰、那個，因為疫情底下檢查時間長咗嘅時候咧，你啲櫃咧就會拖長咗，有啲出唔到貨咧又會罰款嘅，咁所以對佢嚟講壓力比較大。咁我琴晚仲了解嘅時候咧，開始出貨咧有順翻啲啦，但係同之前你話快嘅時間嚟講咧，仲係有差嘅。咁以香港每一日嘅生產嘅廢紙量嚟講咧，或者廢品可回收品嚟講咧，個量其實係大嘅。咁所以如果你即係出得唔夠順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有個風險，就係你多出嚟嘅咧，即係我即使攞翻嚟，我出唔到貨要罰錢嘅話，咁令到呢個回收商可能嗰個積極性收紙就會少咗。如咁嘅狀況咧，就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多咗廢紙冇人收而抌咗堆填區咧？咁呢個風險咧係應該要留意嘅。 但會出現呢個情況或者風險，可能最快會係幾時？因為頭先你話啊，都順翻啲咯。而家聽我劉月成所講，亦都慢慢都出緊一啲貨，不過可能冇以前咁快，即係咁。所謂去到即係廢紙圍城嗰個情況，即係嗰個機會會最快幾時出現？ 去到廢紙圍城嗰度咧，就未必會去嗰度，因為而家咧有兩樣嘢情況嘅，一個咧就係、是。而家香港政府咧就有補貼啦，7毫子一公斤嗰個中央收支嘅政策啦，令到一般嘅公公婆婆拾荒者都願意收紙嘅。但係嘅情況就係、是，如果因為你櫃唔夠出去嘅時候咧，咁嗰十幾間嘅出口商咧，嗱希望我哋唔會啦，嗰、那個十幾間嘅出口商咧，佢哋而家答應環保署咧係合約要處理一定噸數嘅，如果個噸數咧有個範圍嘅。咁如果今日佢哋缺櫃嘅時候，佢可能只係做咗自己最低下限嘅，多咗出嚟嗰個積極性就冇咁大啦。 會唔會 香港每一日其實講緊都 嚇？但我想知會唔會直情根本佢哋個倉都收唔到？就算你簽咗嗰啲即係承辦商簽咗約啦，話要以某一個價錢去收，其實冇位擺都收唔到嘅，係咪咧？ 嗱，呢一個咧係的確係一個風險嚟嘅。咁如果你睇翻傳媒嘅報道，或者我哋自己嘅了解咧，有啲倉真係去到成八九成嘅喎。咁佢咁嘅狀況，我哋而家嗰個無論係審批嘅行事嘅效率啦，或者其他地方接收嘅速度慢咗，或者冇貨櫃，因為冇貨櫃嗰個其實唔係淨係香港遇到問題，全世界都遇到嘅。咁喺咁嘅狀況嘅時候咧，的確係一條警戒線。咁我相信。而家你睇新聞報道講出嚟嘅時候咧，係響起咗啲嘅警號啦，就變咗你睇邊方面係要做嘢加快，令到佢嗰個阻塞嘅時間可以鬆一啲啦。但係如果你係咁樣拖嘅話咧，其實係唔係好樂觀嘅、不過我相信環保署同業界而家就一定係講緊數噶啦。咁啊，睇一睇可唔可以加快到呢個步驟。不過我哋係覺得呢方面信息要公開嘅，你唔公開咧，公眾就茫然不知。見到一啲廢紙又抌咗落堆填區嘅時候咧，嗰陣時候講話，係點解啲嘢明明擺喺回收箱，結果係咁樣咧？咁樣，咁當然咧，對於回收箱嚟講，收咗翻嚟嘅廢紙咧，佢哋唔會抌嘅，因為錢嚟嘅。但係可能其實阻滯後面就係話啊，如果我冇得出路嘅時候咧，佢可能就暫時停收一部分嘅廢紙啦。咁呢個地方就可能會有啲咁嘅影響嘅，但係要靜觀其變啦。 OK， 好啊，唔該曬朱漢強，同你傾到呢度。朱漢強咧就係綠色地球環。警倡議總監嚟嘅，咁啊，環保署都有一個回覆，佢哋都話留意到咧疫情影響全球嘅物流運輸，會繼續同承辦商啦以及業界咧係溝通協調。環保署咧喺2021年4月咧公開招標咧喺屯門環保園咧設立現代化嘅紙張生產設施，投標咧已經喺7月9日咧係截標啦。咁啊，標書咧而家係審議緊，咁亦都話政府咧會探討推動發展更加多先進廢紙處理嘅設施，長遠目標係具備咧處理本地回收。廢紙的能力。今日先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